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度。总的来看，明天北风较大，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预计明天将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到7级，请各位注意防风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节目中将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在我们每天的节目中和大家交流。这些问题是听友发送给我们的，我们会在节目中来和大家讨论。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你好孙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时间如果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听了我们的节目，觉得这样一个问答的方式，那么可能也会适合您，比如说您的恋爱啊、婚姻情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想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讨论，大家也可以把问题告诉我们，发微信发到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首先在你的手机添加朋友那儿，那么搜索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搜索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微信，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呢，就通过微信和我们来互动。虽然是公众微信号，但是大家一样可以发问题给我们，只要在对话框里边点开我们的文章，在底部的对话框里边写上你想和我们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收到了，我们会在节目里来做解答。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号，也能了解我们节目更多的播出内容以及其他的和我们互动的方式。这个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家的问题哈。有一位，这是在我们的工作微信号里边，有一位呢问啊，他是一位男士，他说我和我老婆结婚16年了，那么为了做生意呢，两地分居已经有7-8年了，我们离的城市100多点公里，基本上2周他到我这边，因为儿子在我这边上学，平时我们没有什么争吵，我也是很信任他的，也没有发现他有哪里不对。但是前几天凑巧那天他从娘家回他自己做生意的地方，那天我在想，今天从他妈妈家坐动车回来都没有吱一声，平时都会告诉我他的出行情况，到了晚上10点多钟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他，没说几句呢就说等下发微信聊，电话就挂了。后来微信也和我聊了一会儿，他说想睡觉了。我呀打开了他的车定位，车子是上个月买的，因为他不知道车我有定位，我看到这车明明在开啊，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我还问他车停在哪里，他说停在住的地方啊。当时呢我就去忙我自己的事儿了，等到11点多我又看了一下车的定位，我看车还在外边，这时候我就觉得他在骗我，我也一时心急，我就自己啊开车过去了。那天正好大雾，高速封道，本来1个小时的车程开了3个小时，到那儿其实已经是凌晨2点了，我就先去了住的地方看车有没有啊，有没有停啊，结果没找到，然后我就按照定位导航系统我就找车去了，结果呢我就找到了， 我看到车停在一家宾馆门口，我也有一把车钥匙啊，所以当时我就打开车门了。我一看后座上有一件男人的外套，我就知道坏了，妻子出轨了。后来我就打电话给他，大概过了十几分钟，他就从宾馆出来了，我们当时就打起来了。他也承认错了，说回家再说。坐车在回家路上，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 K 歌里边认识的，以前约他他都没同意，今天呢他说是鬼迷心窍，到家里一直也认错，还说用下辈子来弥补我，让我看在儿子的份上给他一次机会。到了第二天，我也回我自己工作的地方，等到晚上我去他那儿，去的时候他正好有个小姐妹也在，我的意思是也认错道歉一下，给他一个机会。没想到他马上翻脸说没有这个事情，只是昨天晚上和另外一个小姐妹在宾馆住。这样那我心里这个坎儿就更过不去了。我说你骗我一次不说实话，再和你过日子你就要骗我一生，现在就一直僵在这儿。他的意思也是不想离婚的，我现在还想和他过下去，毕竟儿子这么大了，我想通过听你们的节目打开我这个心结。 这个心结其实谁也不能帮他打开，就是我是这么想啊，可能这个女人对于这件事情最后再想出一个辙来把这个事情想抹平了， 想遮掩过去， 想遮过去，其实这是挺蠢的一件事儿。既然已经承认了，已经是说我做的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我们还想过下去，那大家一块儿往那个往还过日子的那个方向去努力。而这个女人做了这件蠢事儿之后，又做了更蠢的一件事儿，想把人家把老公糊弄过去。实际上你想，这事儿都到这份上了，怎么可能糊弄得过去呢？对吧？糊弄不过去的，那一件男士的外套在那搁着呢。 嗯， 否则的话你也不会承认。既然承认了，那就改就好了。嗯，让我们来出主意，出想办法，其实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是鼓励这个男人再多去跟这个太太沟通一下。 对， 只能是沟通一下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比如说两地的生意，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从此以后我们不分开了，因为我们还想过，我们孩子那么大了，对吧？我可以原谅你这一次，但是我不愿意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只是能在平心静气的状态中去谈这件事情，而且我倒是觉得这位先生应该指出来，这个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太太遮掩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蠢的。 嗯， 对吧？这种遮掩的方式，只要有一点点智商的人都能够知道，这是一个怎么说欲盖弥彰的事儿。 谁都会这样想，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呢，那他可能哈。第一反应是承认了，那么这件事情基本上我们也大家也都在听着，都在判断，包括这位丈夫的判断也是对的，可能这就是一个事实。那么第二天为什么要反悔呢？很有可能比如说小姐妹出主意了， 你就说跟我在一起啊， 你不能告诉你老公这件事儿啊，如果你告诉了你老公，你可能这个后半辈子都抬不起头啦，因为你老公这个男人都很在意这件事儿啊，如果你告诉了你老公实情，那么你们后半生怎么过呢？你们不是还想过下去吗？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女人可能她就是这样想的，她觉得是啊，我还想和我老公过下去。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丈夫所描述的是这个妻子她并没有想离婚，那么她还是想过下去的，她只是想在过下去的这后半生当中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啊，能让自己更平静的过下去。但事实上呢，其实这个方法是用错了，就像吴老师说的，这个方法呢是比较蠢笨的一个方法。 没错， 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比如说这位丈夫期待的是你真诚的道歉。 对， 这位丈夫可能也期待着你们夫妻两个人能好好的坦诚的聊一聊，解开彼此心里的疙瘩，是吧？所以我觉得丈夫已经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姿态了。那我们也挺想在这儿告诉所有的朋友们哈，如果在两个人的感情关系当中出现了差错，比如说错误是在自己的这一方，其实很多人采用的方式都是希望掩盖，都是希望 你不知道最好。 对， 我最好 假装没发生过。 对对，甚至是假装没发生过哈。有些人是你没发现，我骗一天是一天，蒙一天是一天。有些人是你发现了，我百般抵赖。有些人是你都实锤在手了，那我还能想出一些办法来哈。其实这样一个态度呢，反而会让对方很别扭，很难过。你错了就是错了，如果你错了你还试图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去掩饰去掩盖的话，那么的确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对于当事人来说，你不仅是错在先，你还缺乏了一份能够真诚悔改的这样一个诚意。 对，嗯，我想说一个延伸一点的话题，就是说，嗯，其实夫妻两个人在过日子当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个麻烦，小的、大的，这应该算是大的麻烦了，对吧？嗯，特别是情感上的这些事情，比如出轨啊，或者说有一些偏差的时候，别急着去处理，一下就把就是冒着火的时候就去处理， 嗯， 这个是最不好的一件事情啊。 嗯嗯， 就是你仓促的去做决定，可能就是违背了你其实真实的意愿。 嗯， 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做到的首先是生气忍着，然后去想我想要的是什么结果。 嗯， 比如像这位先生，其实他就算够冷静的了啊，他想的是还想跟他过下去。那么好，其实两个人共同还想过下去的时候，是有一个共同过下去的一个解决办法的。 嗯， 比如说两个人要好好去谈，检查我们的婚姻当中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是不是我关心你不够，我们分居两地，那你可能会觉得孤单，这个时候有人趁虚而入，就是把这些症结，这个症结找到去解决，嗯，我们俩接着往下去过，而谈得好了之后，接受道歉了以后，那么这一页翻过去就不要再不时的提起来。 嗯， 不要提醒，不要提醒。其实心里别扭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一点一点的，你把这个别扭让过去也就是了，就是积极的去解决问题。如果上来就是说我不想过了， 嗯， 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因为你怎么怎么样，那可能处理问题就有另外的一种方式了。 嗯， 所以当发生事情的时候，先要想冷静的去想，我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 嗯，我们在节目中因为常常会有这样两个人之间伴侣之间可能出现了这种出轨啊外遇啊，那当事人是很难过的很别扭的。我们这个也一直在告诉大家，像吴老师说的这样提醒大家，不在这个事发起做判断， 对， 做决定。我们在这个事情过后，让自己能冷静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再做重大决定。 对 啊，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一冲动说离，不过了， 盛怒之下。 嗯，对，有些人可能是对方有过错一方，那么发现了之后就想的是把他轰出去， 嗯， 让他净身出户。 嗯， 要和他离婚。这个， 嗯，都不冷静， 都不冷静。对，那么事后可能如果当时仓促处理了，很多人事后可能会觉得自己当时处理的太仓促了哈。嗯，这个事后的建设重建确实是需要更长时间的， 没错。 所以这位丈夫在问我们怎么解开心结，我们也告诉了这位丈夫，比如说其实你妻子还是想和你过下去，她的初衷是想和你过下去。怪就怪在她可能有一个不大聪明的小姐妹， 对， 帮她出了一个不大聪明的主意。 对， 那么你妻子呢，慌不择路，也是在一片慌张中，不知道怎么样，她也不懂怎么样能够再去挽回你和她之间的关系，所以她就想干脆抵赖得一干二净，那是不是能够挽回呢？她可能也就是这样的。也许在事发到现在，当你这个就是。你发现了，你又看到了他，听到了他的抵赖，整个这个过程中，你的妻子可能都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的太太从被他发现到抵赖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种慌不择路的一个状态， 就是慌不择路的状态。对，就是我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怎么说才行呢？那我小姐妹给我出主意，就说干脆就抵赖这件事儿，就不承认我出轨了。那我就告诉你，我没出轨吧，哈，就是这样了。所以 当这个丈夫所有的这一切都明白，我想您是最了解您妻子的，那么如果你了解了他是这样想的，也许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错了， 对， 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样承认自己错了，可能是这样的哈。那另外还有就是刚吴老师的提醒，你们之间可以结束两地的关系吗？ 对， 可能 这个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对，可能有人会说，你看我在做生意，我在挣钱，他有他的生意，我也有我的生意，我们两周见一次不够吗？其实现在看得出来，两周是不够的哈。不管怎么样，尽管大家可能都很忙，如果能在一起，每天进进出出在一起，哪怕这个两个人能够在一起随便的聊几句话，能够知道这个家里有你在等着我，这种感觉就很好。这比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和另外一半两地分居的状态要好很多。两地分居，再怎么样，他也有可能会造成，自己的这个寂寞、孤独、冷。 对， 这种时候， 所以说，其实结婚以后分居是挺残忍的一件事啊，真的是用这个词，我觉得是对的。就两个人相爱，你说分开了那么老远，而且结婚了，有很多家庭生活的那些乐趣都体会不到，这确实会让双方都会感觉到不舒服，对吧？ 好，这是这位丈夫的问题。谢谢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如此信任我们。生活中这样一些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的问题，可以和我们这样一个节目来讨论。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你的问题就可以发送给我们了。那另外还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中也可以给我留言。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思语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下面一位是来自我的微博当中一位朋友发来的私信哈，我的微博是主持人孙岩，这是在新浪的微博，所以大家如果想给我留言的话，还可以用这个方式给我留言。有一位说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而且我今天晚上带男朋友一起听你们的节目啊，那么我想让你们来评理，我男朋友是不是人品有问题？我和男朋友交往两个月了，已经同居快两个月了，他39岁，离婚未育。是一位公务员，我34岁，未婚，我是位医生。他和前妻因为前妻没有生育能力而离婚，去年离的。前妻呢找他借了20000块钱，分20个月还，每个月还1000。他的前妻是一位高中教师，原本呢我们打算过些日子就领证了，可是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我男朋友把前妻的微信名字换了一个陌生人的名字，而且那个前妻啊成天找我的男朋友聊天或者请他帮助，他自己有男朋友，可是他男朋友出国了，他就找我男朋友帮他修车。你们觉得，我觉得你一个33岁的女性，难道你身边就没有人会修车吗？非要找我的男朋友吗？你明明知道你前夫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你还要找前夫来做什么？我男朋友也是要回应他，他们两个有没得经常联系那我就不知道了。男朋友告诉我说没有，可是我不信了，我就觉得就算你前妻找你，你自己能判断啊，你可以选择不理他呀，你自己来者不拒。而且呢，我男朋友主动约他在我上班的时间去见面，说是帮助他，但是又不晓得他们到底是什么勾当。我男朋友还不承认他的错误，这个前妻也是离婚了还要来纠缠前夫，而且自己还有男朋友，并且还要20000块钱分20个月还清。我就想问问我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品性不端正，还有男朋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对我说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手机密码给我看了。我就想问你们，这样的事情我该怎么处理啊？我现在都不信任这个男朋友了，我妈妈也知道这个事情了，本来我妈妈很喜欢他，可是现在我妈妈都觉得他有点不对，没有孩子为什么还要用借钱的方式来纠缠呢？ 你看我读的吧，你 挺有意思的，他怨气是蛮大的。 对，我也是用这种小埋怨的这种口气啊。我觉得我希望的是他只是一时搓火， 但实际上哪一个女人处在他这个他经历的这些事情当中，不可能不搓火的。不可能不搓火的，这很明显。说实在的，他的前妻对他不放手，而他现在的男朋友对于前妻来说也没有彻底断掉。真的是没有彻底断掉。如果说彻底断掉了，那么就不会回应他那20000块钱，我可以不要了，你不要还我了，我也不要了。20个月我跟你扯什么呀，对吧？这是一个态度。还有就是修车的问题，说万一真是遇到了一个很艰难的事情，修车车抛锚在什么地方了，有没有办法，你说你的男朋友过去帮一把是可以的，特别偶尔的这种情况帮一下是可以的，你就是见一个路人也会帮忙，对吧？但是如果是经常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应该把你的这些小埋怨直接跟他说。如果你想选择，那么你好，你就选择吧。这些的方式我是接受不了的，你直接表态，不是在吵架的状态下去表态，而是很正经的去跟他摊开了谈一谈。你可以说你做的这些事情，那么换一个别人，你去问一下他能不能承受得了。如果是我也受不了，我肯定也会像发来像刚才那样的一个埋怨。其他的呢，至于这个男朋友跟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有多么的深厚，我想只有当事人知道。比如只有这个发来微博的这个女士知道。对吧，有多么深厚，那么你的这个深厚的这个程度，够不够足以抵挡把他的前妻放到一边去。如果你真的抵挡不了，那我觉得这个是进行不下去的。还有一点我是认为啊，你看他认识他现在男朋友只有两个月已经同居在一起了，然后不知道那个男朋友离婚多长时间，他们的婚姻维系的时间有多长，肯定不会短，因为她男朋友39岁了。那么你看这个感情的这个基础，可能也是影响他们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因素吧。毕竟你是一个还是关系比较浅的一个人，我就是不明白干嘛那么着急同居呢， 都考虑马上要结婚了。 不是啊，他认识才2个月，同居也2个月。 对对，所以是的啊，我也觉得是哈。首先要说明的是，不是你男朋友的人品问题， 不是人品， 咱们别动不动咱们就提到人品上啊，这儿也不至于是人品问题。 我是觉得感情基础的问题。 对，而且感情的事情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他们俩是因为他和他的前妻是因为前妻不能生育而离的婚，这是他给你的理由哈。一对夫妻离开了，分离开了，有些人呢是恩断义绝了。但是有些人呢确实还念着大家过去夫妻一场这样一个份上，有些人呢能做成亲人也做得不错，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有点拉拉扯扯扯不清楚。这个其实完全取决于是不是对未来的生活有影响。另外就是如果双方身边都有人了，那么可能会影响到新的生活和新的关系。这样的话，其实当事人如果有察觉，还是应该当事人自己有一个树立一个边界哈。这个事儿呢，这么说吧，这位女朋友，无论你怎么生气哈，这个事情的做这件事情的是你的男朋友，他们是一对儿曾经的夫妻，尽管今天他们已经离婚了，在你看来呢？也确实有可能放大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你敏感嘛。因为女人在爱情当中都是要保护自己的爱情啊，女人觉得你这前妻你怎么还来捣乱啊，所以这个通篇我刚才读的时候都是 怨气的哈。 都是带着怨气，好像也是很生气很愤怒哈。这男朋友也是，这男朋友呢做了这件事儿之后呢，还没有把现女友好好的哄好，是吧？这个现女友现在没办法了，只好要拉着这个男朋友说听听广播，听听广播，找个地儿评理。你看，人家是想要一个理，这个理呢，其实，还是挺好评的，对不对？ 我觉得这理只有你们自己评，这个没有办法说谁对谁错，这个没有对错之分。 真的是。你说这个你的那个男朋友干嘛老跟他的前妻有一些拉扯？ 嗯， 肯定有他们的那个原来的情感基础在里边。 嗯， 对吧？还有就是，你那个李希望的是这个男人彻底的都断掉，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你这儿，但是他人是一个。人是一个很难说的一个动物，对不对？他思想也好，他的心里面想的也好，千丝万缕的，真的是不好评说。 嗯， 那这情况下就是，如果你很爱你的男朋友，你就尽全力的去爱他，然后说他也好，影响他也好，跟那边断掉。 嗯，也就是说你可以去沟通的。 对， 这个沟通不是说看了他的密码之后，知道了他的密码之后拿着他的手机说你为什么把这个人的名字换了一个啊，拿着他的手机说为什么我上班的时候你去约他见面啊，啊等等，这些就是这样，不是沟通。沟通是真正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你的介意可以告诉他，你的感受可以告诉他，那么你也问问他要怎样。那吴老师的这个提醒是非常对的，就是是不是他和前妻有很多的情绪问题还未了，能不能让他给你一个时间，他怎样去做一个了断。因为听上去他和前妻之间是为一个具体的事由， 2万块钱最先。我说的是开始是生育的问题哈，现在联系最多的是把2万块钱分成了20月还，就是不停的要有接触，不停的要有接触。 对对，这样一些很具体的事情哈，你问问你的男朋友，看他能怎么处理哈。其实如果你的男朋友真正知道他和前妻的关系让你很不安，也让你很难过，那你的男朋友。 忆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北京从这里出发，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 北京从这里出发。 战国后期，经过长期的诸侯割据，诸侯各国盛衰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在公元前227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暗杀行动荆轲刺秦正在密谋。这段历史发生在今天的河北易县。虽然这个故事广为人知，但是有一个细节却始终是一个谜，这就是著名的王复见谜题。故事的经过众所周知，荆轲将卷在地图里的匕首抽出，向秦始皇刺去，但秦始皇躲开了这次刺激。秦始皇随后想拔出随身的宝剑自卫，一时之间竟然拔不出来。古书记录，王复见将剑拔了出来，并成功刺死了荆轲。王复见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秦始皇需要复见才能将剑拔出？这一切的谜团，我们不妨走进当年的燕国心脏燕夏都，去揭开历史的谜团。明天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邀请河北易县文物局的负责人叩开历史之门，倾听易水长歌。12月24日至12月28日，7点半至9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邀请京津冀3D 博物馆文物局负责人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直播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听听 FM、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收听收看。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个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气温二度。总的来看，明天北风较大，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预计明天将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六到七级，请各位注意防风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日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二十二点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听友们提出，我们在节目中解答。大家生活中如果遇到了这样一些问题，恋爱的、婚姻的、伴侣的关系，各种各样这种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那就关注了之后呢，可以发微信，我就可以看到各位的问题。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我会打开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大家的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探讨。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微博中给我留言也可以。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如果大家在北京可以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如果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APP， 比如说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哈。我们推荐通过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提出的这些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在问，这是一位女士，她说我有一个很深的困惑，是我很痛苦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32岁，有一个深爱的男朋友，39岁，离异，有一位非常疼爱的4岁的女儿，我们现在在一起生活，孩子呢爸爸和孩子睡，对女儿呢也方方面面照顾得很周到，小女孩很可爱，我也喜欢，同时孩子也比较接受我，爸爸爱孩子，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我都知道，我也能理解，可是我非常无法控制的吃孩子的醋，我知道我这样不对，但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不知道该怎么排解这种情绪，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服自己，我很痛苦，我向男朋友发脾气，当然他说我心里有问题，我也知道这是不对的，可我就是会不舒服，会难过，我常常觉得我融不到他们两个人的世界里，所以我特别想请你们帮我消除这样的情绪好吗？ 这情绪可不是我们两句话就可以帮你消除的。首先说这个爸爸带着孩子睡觉啊，可能是他离异之后很长时间形成的一个习惯。要想说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问题就在于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女孩子，小女孩越来越独立的但分房睡，这是第一个要做的事儿。其实吃醋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带着孩子去睡。其实这个女士可能潜意识里心里想的是，咱们俩在一起才是对的呢。 嗯， 中间放着一个孩子算怎么回事儿？他的醋 也许根基是在这儿，那么你慢慢的要跟他融入到他们俩人之间去，就是你们两个人先达成一个协议，慢慢的让这个孩子，比如天气暖和了，开始让他一点一点的变成一个独自睡觉的，养成一个这样的习惯，独立分房，然后你们两个人才能到一起去呢，而不是说你跟他发脾气怎么怎么样，这样他可能会把你变感觉你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一个女人，首先是这样，再有他就开始怀疑将来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了，你会对这个孩子好吗？ 嗯， 你会爱这个孩子吗？对吧，其实这个女人发来这个信息的这个女人，她不是不爱这个孩子，她只是觉得我爱的那个男人被她的女儿全部占满了，对于我的爱的回应是不足的。 嗯， 我想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不是现在你马上把这个男人抢了归你，把这个女孩子扔出去或放一边，不是那样的，而是你慢慢的想进入他们两个人一起，然后两个人一起去爱这个孩子，再慢慢的把他分房睡，这是最重要的。 对，虽然他在这个微信问题当中他只是强调了一点，就是爸爸和孩子睡，但是会不会这个妒忌除了这一点之外，这种吃醋可能还有别的呢？比如说爸爸和孩子自然而然会更亲近一些，那平时爸爸的注意力可能自然而然会更多的放在小女儿身上，女儿那么小，只有四岁哈，那女儿可能也许比如说三个人都在一起，这个也可能爸爸正在甜蜜蜜的和自己的这位女朋友，也就是询问我们问题的这位女生谈着恋爱，但是小女孩在旁边可能一喊爸爸过来啊，爸爸 一定是这样， 爸爸自然而然起身就到女儿那儿去了。说实话，这要是就这么说吧，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如果也是这位女生自己的孩子， 你不会生气的。 嗯，那么这个场景是很常见的，就是在有了孩子之后，孩子一定会剥夺这个父母相互之间的关注的， 是这样 注意力。 因为我有过孩子，我知道啊，就是这小小孩子，如果两个大人在一边说话不理他的话，他的就没有存在感了，他必须要刷存在感，他一定要在你们说话特别热什么，他这个事儿那个事儿，他不停的生事儿，他就是让大人去关注他，以他为中心。那么要想改变现在这个状态，其实你是先得得到这个小女孩的心，你才能抓牢他女孩子爸爸的心，这一点要有一个主次，有一个先后啊，不是说你爱这个男人，这个男人夸100%都放在你这儿，其实他至少有70%的心思都在他女儿身上。 对，就是我觉得啊，这个女生问咱们问题的这个女生，她说得很好，她问咱们问题的时候，她说我也能体谅父母的心都在孩子身上，我对这个孩子也很好，我也很喜欢这个孩子，就是这一切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前提。虽然这些是我们理性层面，包括我们情感上也是这样认可的，但是真正的可能关乎到自己的时候，那么又不太一样了。那这有几点，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女生，你不能够完全确定你在你的男朋友，也就是女儿爸爸，小女孩爸爸心中的位置。 对，她是有一种惶恐的感觉。 对，所以你会害怕，只要她一去更多的关注女儿，你就觉得那是他们俩，不是和你有关系的。 我特别理解她，觉得她会在那个时段觉得自己是可有可无的。 嗯， 是这样的，但是其实真的不是的。你首先你要是要跟女儿，这个女儿搞好关系，一块儿的两个人去爱着一个女儿，只要女儿在，你们尽量让她当梦于中心，这样可能会对于女儿接受你，对于这个女孩子的爸爸更爱你，可能作用更好。 嗯，我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哈，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事实。 对， 我觉得女儿就是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孩子，但是她和她的爸爸和你的男朋友有浓厚的这个血脉亲情哈，一辈子那个女孩都是她爸爸的小公主， 没错。 那么一辈子你可能都要看着你的男朋友，如果未来是你先生，他和女儿的关系更好一些。如果你能够接受， 你和你的男朋友和这个女儿，你们的关系就能更舒服。也就是说，如果你认定了、认可了这个事实，你现在是理智层面知道这是事实，感情层面想和一个女儿争夺爸爸的爱，也就是说，说实话是争不过的。 没错， 就是你这一辈子你都争不过这个小女孩，因为这个小女孩是她爸爸的女儿，是你男朋友自己的骨肉，而且可能因为之前我们不知道她为什么遭遇了离婚也好，还是母亲不在身边，那么爸爸可能会格外的心疼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会今天受宠，明天受宠，十年以后也受宠，青春期也会受宠，上了大学依然会受宠。这个女儿将来就算是自己独立结婚，自己有了家，生了孩子了，在她爸爸心中，她依然是最宠爱的。那么你在身边这个角色，如果你能够说，我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我很爱她，她疼她女儿，我是能理解的，我尽量去做好。你如果能认可这些，你会舒服很多。你如果把关系放在你跟你的男朋友的经营上，你也会舒服很多。 对，关键是现在的这个家庭状态是不可能让这个你的男朋友全心全意把心都放在你这儿的，这是做不到的， 这是不可能的。 你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就像刚才孙岩说的似的，特别好，就是你如果接受这个现实，可能在你们将来的生活中，一辈子的生活中，你都是排在这个女儿后面的。 对， 你能不能认可？ 对，就是如果要排序的话哈，你就是排在女儿后面了，行不行？ 对， 嗯，咱们说那个强烈的妒忌心啊，吃醋啊，慢慢的会好的，随着你和你男朋友关系的稳定，随着比如说这个你男朋友越来越认可你了，那么你可能会舒服一些。但是如果你不认可这个现实，你非要在他心里争一个第一，那你会一辈子都难受。 没错， 因为你争不过的。你如果知道什么事情小姑娘一定是第一位的，我是第二位的，没关系，他就是这样的，我就是找了一个有孩子的男人，我就是找了一个非常疼爱孩子的男人，那如果你就是这样想的，你会舒服很多了。 对， 人家是将来给人家女儿啊，这个多么亲近啊，给孩子这个多少嫁妆啊，自己的这个，你们将来生活起来还有这样的问题呢？你们的生活费当中，这个爸爸可能有多少？也许你们生活费可能还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这个爸爸非要给女儿买比较昂贵的玩具啊，昂贵的什么什么女儿喜欢的东西啊，所有的这些。如果你都要做了心理准备，你才能和这一对妇女真正好好相处。 所以说，就是在决定你将来的怎么样的时候，得把这些都考虑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不能幸福的一个元素。是不容易做到，说实在的，对于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来说，你要投入的那么多，你能不能接受，对吧？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平常我们经常会说，哇，后妈是不好当的啊， 真是不好当的， 对的， 确实是不好当的一件事哈。所以这些，请你想清楚， 没错啊， 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 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前不久呢是我过生日，那么我这个人啊，其实平时还是挺懂事儿的，因为男朋友现在和我呢，我们俩都在积极的在攒钱，因为两个人想结婚嘛，我们两个人呢老家都在外地，两个人在北京工作，而且我男朋友工作4年的时间了，我工作呢2年的时间，我们都属于不是高收入的工作，积极的攒钱，这个是我们俩的一个主题，当然是他存他的，我存我的，但是我们俩出去的时候，比如说吃饭啊，出去玩的时候啊，两个人都考虑到，哎，这个太贵了，我们还是省一点吧，两个人也都挺开心的。那么前几天呢，因为我生日，他就问我想要什么，我想了半天，我说我还是别太为难你了，咱们也在存钱，那你就给我买一支口红吧。据说 男朋友给女生买口红，女生也会很高兴嘛，因为每天都会涂这个口红。他千挑万选就给我买了一个200块钱以内的口红。我呢也还算是挺满意的，毕竟是他送的，而且考虑到我们两个人要好好的积蓄为我们的未来，我觉得也就满足了。那一天呢，蛋糕我们都没有订，他只是买了一个很小的单独的一个小纸杯蛋糕作为给我庆祝生日，我也觉得挺开心的。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吧，没几天我就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家乡有一个姐姐，他一直特别的喜欢他那个姐姐。其实他那个姐姐和他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是从小可能比他大几岁，他一直是叫姐姐。而且他那个姐姐呀，跟他们家住得特别的近，他一个人，他离开了家里，他家里是独子，据说他那个姐姐经常到他家里边去照顾他母亲，他母亲和那个姐姐的关系特别好。我在我过完生日一周多的时间，是那个姐姐过生日，这时候我男朋友突然有大手笔了，他给那个姐姐居然买了比我的生日礼物要贵5倍的东西，他买了1000块钱的东西。他是通过网上给那个姐姐直接转过去的，我是因为看到了他的购物记录我才看到的。我当时就问他，哎，你怎么会买这些啊？怎么一下买这么多东西啊？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是那个姐姐过生日。我说那你也不跟我商量一声。他说没跟我商量，他只是觉得那是他自己一点心意。可是我一下就不舒服了，我作为他的正牌女友，我这么一丁点礼物，而且呢我一直在考虑我们两个人的未来，可是他这样的事情不和我商量就能够如此大方的对别人，我该怎么办啊？生气了，心里特生气又说不出来，好像他讲的都在道理上，什么人家帮助他照顾妈妈了啊，什么他几年都没有给人家送礼物了，但是他去年春节回家人家给他送了礼物，人家还请他吃了饭，所以他觉得欠人情了。听他说这些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拿我和人家对比起来我就不舒服。 他这个心情是能理解的，但是我觉得他男朋友说的没错。 嗯， 比如说这家是个一个家庭，是个独子在北京工作，旁边有一个姐姐还没有血缘关系，时不时的过来照顾一下他的爸爸妈妈，对吧？替这个儿子，替你这个准儿媳妇在照顾他的家。 嗯， 那么说他过生日的时候送了一个比较大的礼，大手笔1000块钱的礼，而跟你在一起呢是为了你们将来的生活抠一抠，省一省，说省下一点钱，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妈妈爸爸都在人家的照顾之下。而他其实给这个女孩子的这个礼物啊，跟这个姐姐的礼物代替有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孝敬他妈妈了，父母了，照顾他家，因为照顾他家有功了，他才买了一份大礼，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倒是觉得这个女孩子不用这么着急，也不用去跟那个姐姐比，对吧？不用跟那个姐姐比。你跟你的男朋友在一起，你们两个人相亲相爱是在北京呢，他在你的身边呢，对于家乡的人大方了一点，而且还是照顾他父母的人，我是觉得应该的。 对， 真的是他不是感恩别的，是感恩他照顾了他的家。 我也觉得是，这里面没有什么其他的在里面，也没有说用人家来和你比，是你自己拿这个来做了一个比较而已。 他这个女孩子的觉得我是你最重要的女人，就跟刚才那个排序是一样的，我想排第一，对吧？你给我买1000，给他买600，我没意见。但是你倒过来给我买200，给他买1000，那我受不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两个人相爱不在乎于礼物的大小，而受别人的恩惠去回报人家，我觉得倒是应该多一点。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确实是有点这种叫心理不平衡系列。 没错， 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心是我们自己心里有点不平衡。 对， 那这个问题呢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并不是出在别人身上。 嗯， 所以呢，大家也别这个心理不平衡了。那么我们想一想啊，这个如果你能够一笑置之。啊，或者说更大方一点，也能够表现出更体谅一些，你男朋友也会。 其实很容易，你们两个人谈恋爱，等到明年的时候，你提前准备礼物。 嗯， 你提前主动的给那个姐姐准备礼物，你再看你男朋友是个什么态度。 嗯， 你别太抠门儿。 嗯， 就可以了，一下把你男朋友的这个心思，心也抓过来了嘛。 嗯， 很多时候同样一件事儿，角度不同，可能结果不同。那么还有就是情绪也不一样， 嗯， 对吧？ 对。下面一位是一位女生哈，她说我爱上了一个比我大很多的男人，她今年呢是42岁，离异，单身，没有孩子。我今年呢是27岁，我遇到他，我是觉得他给我带来的是安全感。我并不是一个不成熟的女生，我应该比别人都成熟的更早一点，因为我小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糟糕的爹，我父亲呢经常是谩骂，甚至抬腿就踹。后来呢，我父亲离异找了别的女人了，我躲他躲得远远的。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恋爱呢，我好像找到了那种一直自己缺失的一种爱，有爱情，我也承认有父爱吧。我妈开始是很反对的，后来我妈说以后让我们少到她跟前去，也就同意了。其实我在后来的生活中跟我妈也并不是很亲近，也就是不得已和我妈在一起生活吧，我妈也有她自己的世界。现在吧，我自己觉得一切都很好，感觉也还不错，只有一点就是没有办法把她带到我的同学朋友那儿去。同学朋友的男朋友都是27、28岁、30岁以内的人，带他过去，他自己也觉得特别的不自在，我也觉得挺不自在的。而我呢，还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学朋友，每一次人家一对一对的、一对一对的出行的时候，都会邀请我们。我觉得这一点有点不自在，可能慢慢的会失去一些其他的朋友们吧。 其实这个不自在完全是在自己，这个女孩子和她的男朋友是自己不自在，而未必是其他的人不自在。大家出去玩，她岁数大一点怕什么的，其实真的是没有关系。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感觉别人对自己关注的时候是放大的， 嗯， 真的是放大的，而且放大很多倍。我带我的男朋友出去，他岁数比我大那么多，别人怎么看我？ 嗯， 或者是不是有代沟，没有办法沟通？你试一次， 嗯， 带出去看看，看看别的人，别的人的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对你的先生男朋友会是一个什么态度？其实未必的。 嗯， 那个好像我记得哪个心理学的文章说的是，关注别人在当时也就是15%， 嗯， 而转脸以后就会忘了，因为跟那个人不相干。所以其实是你自己太在意了。如果问我的建议，就是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你带出去一次试试， 嗯， 你把你的这个男朋友打扮得得体儒雅，看上去至少是那个是一个很帅气的小大叔， 嗯， 这没什么关系的呀， 嗯， 对吧，嗯，人家可能还羡慕瞧人家对这个女朋友呵护备至，对不对？他岁数大呀，他会照顾你啊。 其实现在的男人42岁和 很年轻的呀， 男人区别也不是很大，啊， 真的不是很大， 真的。 他 就算好吧，就算你男朋友长得这个可能成熟一点，长得更成熟一点，嗯，那又有什么关系？对，吴老师说的太对了。其实更多的女生会很羡慕你的男朋友，可能更体贴你，对你更好，你秀恩爱秀的这个 一定在那上秀恩爱，让别人看的，你瞧人家的男朋友怎么怎么样，你的感觉就出来了呀。 嗯， 不是别人的看法，是自己的看法。 嗯，所以我们也想提醒你自己哈，你也说到了你童年幼年的一些经历和 自己的父亲的关系不是很好，那么找这样一个男人呢，你从他这儿体会到了一份安全感和一份兼容父爱的这样一份感情，但是你自己是不是自己介意这个年龄呢？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就大大方方的去秀恩爱；如果你自己介意的话，那么你就再顺着这个线索再找一找，你们之间他满足了你的这样一些情感的需求，那么有这样一个大的年龄差，这个年龄差可是一辈子都会存在的。 对， 你是什么时间你都会在意这个问题吗？你在意的程度有多少呢？问清楚自己，想明白了，和这个男人的交往，你才会觉得更轻松一些。 对，关键是自己先把自己心里的这道坎儿迈过去，其实其他都不是问题。 嗯。好，谢谢吴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哈，就是这样的。您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来交流，来和我们分享。所以大家可以告诉我们，发微信到今夜思语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今夜私密的私，私人的私，语言的语，时间的时，关注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吧。 我们低头拉着手，勾勾搂搂不害羞，享受阳光温柔。一层两层三层楼，总算爬到家门口。亲亲吻吻头顶头，不一会儿就梦游。梦见我们翻越星球，逃离了黑洞。新的世界，持久，我们才有真的自由，让爱到永久。我要和你一起遨游，飘过宇宙的尽头，要用陨石梳头，流星梳口，把你当枕头。我要和你一起遨游，穿梭时光机暴走，哈哈，不用再等 N 多年以后，多次梦游离开。舍不得乖乖地球，因为那里才会有 LOV 源头。梦见我们翻越星球，逃离了黑洞。新的世界，新的路口，好好享受。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